是多充满喜和乐，若是 总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乔一，一起来听今天的资讯。山东潍坊大暴雨，大量村镇居民受灾，武警山东总队潍坊支队第一时间前往救援。这次参与救援的战士中有几十名战士距离脱下军装不足100个小时，9月1号起他们将要退伍，却依然坚守抗洪一线。英国媒体报道，雷迪音乐节结束后，60000顶帐篷被丢在现场，还有大量的遮气棚和充气床垫，慈善机构将分类回收捐赠给流浪者。教育部等八部门发文防控青少年近视。一、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36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二、每月调整学生座位。三、确保中小学生在校每天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四、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网游时间。最近网上热传食用添加亚铁氰化钾的食盐后对肾脏造成了严重危害，浙江省食药监局发文，这是谣言，千万别信，亚铁氰化钾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APP 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个人信息泄露总体情况较为严重，泄露人数占85.2%。在信息泄露后遭遇的问题方面，推销电话或短信骚扰、诈骗电话、垃圾邮件位居前三位。从2019年起，北京高中古诗文背诵从14篇增至72篇，增加了老子、史记等文化经典著作，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古诗词。2018中非合作论坛于9月3号至4号在北京举行，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当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

球鞋，银色手链，还有烟。你的世界似乎一点也没有因此改变，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当我失去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老。 在林夕的歌词中总能尝到爱情的辛酸，有人说正是因为林夕的爱情不够圆满，所以他才有机会写出那些遗憾和苦痛。若是太容易得到幸福，或许未必写得出这么多首经典歌曲。一起来听由林夕作词、陈奕迅演唱的《明年今日》。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再有 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电波

真正的友情哪有客套的寒暄和做作的关心，忙时他便不做打扰，闲时保一个电话粥，即使天各一方，下次见面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给他一个拥抱。一起来听歌，来自周华健，朋友。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进阶沃尔沃，置换正当时。沃尔沃北京置换专享政策限时开启中，最高置换补贴18000元，同享3年无忧购车计划。详情请洽沃尔沃经销商。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2018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30个国家近300家参展商举办超过30场专业旅游展会，采用预约系统精准匹配模式，共享机遇，无限商机。9月5号至7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国展，现诚邀您报名，成为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专业观众。更多资讯，微信公众号搜索“塞美斯旅游展”。 我是钱鹏逆向 CEO 邓慧慧，经典969，心动的声音，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燕海铝业 CEO 施怀礼，经典969，精英都在听，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点阵头条的创始人焦炳阳，经典969，精英都在听，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蒙特泉酒业总经理张智慧，听经典969，喝蒙特泉好酒，经典969，精英都在听，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惠家养老曹松娟，经典969，精英都在听，这一路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的温度与尊严，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青青优农总裁王海宁，生态优质健康，经典969，精英都在听，青青优农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曹操专车新能源出行服务平台，公车公营，合法合规，安全便捷，高峰雨天不溢价，动态折扣响不停，新用户注册就送100元礼包，现招募经济司机，做城市新白领，开合规网约车，收入有保障。详细咨询010-8497-2301，010-8497-2301。曹操专车不辜负每一程相遇。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969，北京 FM 969。 有过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我们总是爱作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回家都顺路。下次看景点，换我选，动作偏慢，到你看不累，脚步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你没事代表在身后，1234567，爱上你了，对不起，满心白麻烦的笑容，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Oh no，没时间寂寞。如果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 我们总是爱着对对对对对哦，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肯定每一天天天都幸福。No， 下次看影片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不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谢谢。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改变才是后悔。想要渐渐交货，想抽乱翻的货，好不容易胆子够，偏偏词穷，全世界都在沉默，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每分每秒快乐的沉默。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该表态时候，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满级把麻烦你稍后 I will be fucking more。 你等着我来 say I love you， 我确实很在乎，已经让你非常感动。 哪怕是不这么好过的日子里，也要学会每天给自己找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电量很满。继续来听歌。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折纸艺术家刘通， 八小时之内，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大家都是一样的。而你下班以后或者放学以后，你是在努力还是在学习还是在做什么，这个才是拉开你和其他人的一个差距。所以说每天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决定了你的一生需要做什么，而我这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就是在折纸。人只有在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才能有所建树，只有自己特别喜欢这件事儿，你才能把这件事做得很好。 著名美食家蔡澜， 年轻人最好的就是可以犯错，不要怕犯错。有些事情做不了的话，但是你要去想。我很不喜欢年轻人想都不敢想，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想总要想，对也好坏也好一定要想。我不相信一代不如一代，我相信青出于蓝。 维来韬岳父总裁袁林子， 我们不停地在叫说女性要更好地发挥自我，能够做更好的自我，但是能够真正的坚持下来，做到非常有影响力的岗位，能够对社会对这个团队有影响的这些职位的人比例实在是太小了。这是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对生育还有包括生育之后的所有的社会的这机构的完善程度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女性到30岁你要结婚你要生孩子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人能帮你，所以你可能要换工作，要回归家庭，要做其他的，放弃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和文化的一些因素。中国虽然说剩女现象很严重，但是中国的结婚比例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所以其实这两个因素让女性可能我们在职场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障碍。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905年9月3号，正电子负电子的发现者安德森出生。1975年9月3号，中国著名女演员蒋勤勤出生。2009年9月3号，第三次世界汽油大会高级别会议在日内瓦举行。2013年9月3号，微软72亿美元收购诺基亚。2015年9月3号，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乱白回我的清白， 是你不知好歹， 所以我们几个朋友吃完饭，只是 男生，我也懒得说出来。你说你应不应该，习惯该应该，或者我就不再说来。原来本然后你就学学别人怎么想嘞，我当我是心这么快，赶来去做他呀。 现在已经傍晚六点了，太阳已经落到美丽地平线之外了，而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呢？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哦。我是张信哲。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